警察长提口气，抬高声音以壮胆，是日本人又怎样，杀了人照样要处置。 做什么呢？ 参与官。 什么官？ 上海宪兵司令部军事参议官。 藤田青也缓缓站起来，手按着桌面，弓着背，脸朝警察靠近，盯着他逐渐惊恐的双眸。 华北方面军步兵第五师团21连队长大佐藤田青也。卡后库后门宫后黑带狗西丹你就一起论太久太色富吉达基尤诺瓦嘎达嘎。 谢池做了些吃的去找藤田青野，可是他不在司令部，往往这种时候他会去日本领事馆或者煤机关，总是能找到人的。奇怪的是哪里都不见他。谢池又去他的住处找了找，佣人说他去南京了。谢池并没有多想，或许是接到了临时特殊任务，并没有来得及通知他。可他这么一走，归期未定，组织派的任务只能另寻他法。按照上级给的计划，他们要在会议结束的饭局展开行动，潜入藏有机密文件的房间，打开保险箱窃取。谢池时常跟着藤田青野出席活动，加上他的身份较为隐秘，不能轻易露面，没有参加此次行动，由力量小组的6名成员在外面策应。不知里面情况如何，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忽然听到饭店里传来枪声，任务失败了。第二天早，何峰才接到消息，听说有人因偷机密文件而被捕，还死了个鬼子记录官。后半夜何峰去了一趟谢池家，他不在，何峰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回来。 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他招了 没有？来看看你死了没。 我死了你就开心了？ 你们怎么净干蠢事儿啊，东西没偷还白搭个人。 你厉害，你最聪明。谢池打开他的手，他本就因战友被捕而焦头烂额，被他的话戳得心窝子更疼。何峰见他闷闷不乐地往桌边走去，坐到椅子上，跟过去，从后头环住他的脖子。 人被关进煤机关，要么招，要么死，要么卖你们，折磨了一天一夜，听说骨头很硬，一个字不说。他不知道你的身份吧？ 你怎么知道是我们的人？ 几个小鬼子这趟来谈的就是八路军的问题，军统可不会掺和你们的事情。 你能救出来吗？ 我要骂你蠢你又要不开心了，我不骂你我又憋不住。你要文件你跟我要啊。 什么意思？你有？ 我没有，我就在那场会议上。虽然要保密，但以我们俩的关系，以后你们行动能不能先问问我，以减少麻烦和不必要的牺牲啊。 我知道，可你的前夫更危险，我不能让你总为我冒险。 不是为你，是为国家。国共合作必然是不长久的，可在政党之前呢，我们的敌人只有日本。 我明白，我只是不想麻烦你。 你跟我还讲麻烦？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知道了。 什么知道了？问你话呢。我们什么关系？ 爱人。 是夫妻。虽然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正儿八经的拜过天地，但我们是夫妻。记住了。 别嗯，好好说话。 记住了。 拿笔出来记。 你全记得。 你男人记性好，没办法。你快点，再过会儿我就忘了。 你直接说，我记着。 忘了你别跟我哭。 你女人记性好，没办法。 学我说话。 别闹，说吧。 这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战略部署和物资转运。记好了，我只背一次。 何峰直起身，抱臂倚靠着桌子，叠起修长的腿，严肃起来。 晋察冀地区二号作战计划纲要第一条。 次日晚，藤田青也回来了，他着一身和服，脸色不是很好，来到谢池家里还带了一件衣服。 明天有个晚宴，我给你准备了礼服，到时候来接你，一起参加。 好。 你不好奇我这两天去干什么了？ 是公事吗？ 嗯， 公事我就不问了。藤田青也往屋里看一眼，阿如正坐在沙发上绕线球。 那我就先走了，明天见。 好。 早点睡，保持好气色。 好。